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《感应篇》第79句：“紊乱归目，一拜人功；损人器物，一穷人用。”看这个四句。那么这个也是很缺德的事情，可是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很容易违反，规模就是今天讲的制度，讲的规矩，所谓是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。人是一个群居的动物，大家在一起生活，就一定要有规矩，没有规矩就乱了。团体越大，当然这规矩也就多，也要严格。我们是团体当中的一份子，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身份。破坏规矩的就是现在所谓的特权阶级，自己以为自己有特权，可以不遵照规矩来办事，这个错了。团体的兴旺，社会的安危，都是这些法令规章在保护。一个有德行的人，有学问的人，有良心的人，一定非常尊重制度，遵守规矩，决定不敢紊乱，紊乱呢，不但你破坏这个团体，这个注解里面讲啊，实实在在是伤天理坏良心呢。我们听到这个话，哪有这么严重？细细思维，确实如此。你做一个不好的榜样，你能够用特权，别人也能用啊。于是国家法令规章虽然有，不能执行啊。团体虽然定的有规矩，我们寺院里面有常住公约，如果大家不能够遵守，这个规矩规约等于一张废纸。这个团体哪有不乱的道理呢？我们要能想到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些事实真相。特别 是佛门。我们遵守戒律，遵守规章，就是尊重佛法，就是尊重社会，尊重一切众生。理与思都必须通达明了，决定不敢违越，岂敢破坏。这些事实在讲古今中外都有啊，这是人类一种不正常的心理。这个心理从哪里生的呢？从骄慢生的，骄傲啊，我比别人强啊，别人不如我啊，这个事情我可以做，别人不能做啊，别人要守规矩，我可以不守规矩啊，从骄慢心生的极重的烦恼啊。没有智慧的人，没有受过好教养的人，贪嗔痴慢不但扶不住，实在讲天天在增长。那么他也习以为常，不知道改过，纵然天天读圣贤书啊，甚至天天有机缘闻佛法，听到圣人教诲，他已经养成习惯了，已经养成习气了。谚语所谓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，虽不是本性啊，他养成习性习性时间久了也不容易改掉啊。也因为这个事实，所以古人垂训啊，教学要从孩童教起，好教啊！啊，中国的圣人更是了不起，从胎教开始，母亲怀孕就开始教育他的小孩了。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要纯正，情绪要温和，举止要安详，影响胎儿。所以从胎教时啊，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了，以为这个好像太过分了，做父母只顾自己不顾下一代了，这是对社会不负责任，对国家民族不负责任，对一切众生的福祉不负责任。不负责任就造罪业啊！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灾难，天灾人祸，追溯其原因就是不负责任造罪业 所感得的果报。啊，虽然佛菩萨慈悲也，啊，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几句话，啊，先人无知，不识道德，先人是长辈也，前辈也。他们没有教我们呢，我们怎么会懂得呢？啊，像我这个年龄，还受了几年教育，不多，两三年而已。啊，以后就遇到日本人侵略中国，八年抗战，这个期间流离失所，啊，我们很小离开家庭了，啊，跟着学校，不错，学校的老师好，啊，那个时候的老师跟现在做老师的人不一样，啊，所以我们对老师的恩德永远不忘。啊，老师代替了父母，啊，这个样子常常听老师教导，懂得一点道理，啊，这个根是从这里扎下来的，啊，那么像这样的好老师，把学生当作儿女看待，啊，认真负责的教养，现在也遇不到了。实在说，有这种热心慈悲的老师，学生也找不到了，世风日下。所以我跟李老师在一起的时候，李老师就常常感慨，啊，他真的是想传道，没有人接受，啊，没有人真正肯学，啊，没有人依教奉行，啊，不能够依教奉行，佛菩萨来了也没有办法教，啊，你所爱的，你所喜欢的，不过是表面上一点常识而已，啊，喜欢听，啊，喜欢说，你做不到啊，你也不愿意做，你还是随顺烦恼习气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还是造轮回业，你还是免不了三途果报。啊，这个叫真正善知识，看到寒心了。啊，善知识慈悲，不能不教。总希望啊，听众当中有一两个觉悟的。如果你说有很多人觉悟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十万人当中有一个觉悟就了不起了。啊，这个善知识到这个世间来，就算没有白来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古今中外，大善知识传道，一生能得一个，集成的人 就非常满意了。一生遇不到一个传人，这个例子很多很多啊，一生都遇不到一个。我们如果真的觉悟了，真的明白六道轮回生死之可怕，了凡先生讲威信呢，造作一切恶业恶报的可怖，我们就不敢。那么这些果报都摆在我们眼前，只要你头脑冷静一点，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很明白。看看别人的苦报，想想他是什么业因造成的，我有没有造这个业？我将来会不会受他同样的果报？看看地狱，看看恶鬼，看看畜生，所以古时候啊，每一个县城都有个城隍庙啊，城隍庙里面都塑造地狱变相图，它的教育意义非常之大了，让你看看地狱里这些状况，告诉你什么样的因感什么样的果报。不是吓唬人的，是叫人去反省的。这个是事实，不是想象。学佛从哪里学起呢？从改造心理做起，现在人讲的心理建设，心理建设最重要的一部经典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地藏有三经，地藏十轮经，占察善恶业报经，这地藏三经啊，大乘佛法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常常读诵，明了业因果报的道理，你自然就能够肯定种善因得善果，种不善的因呢，决定得不善的果报。让我们在这个里头回头啊，务必要心善、念善、行为善。先做一个善人呐，佛菩萨教化一切众生，第一步是叫你能够保住人身，不堕恶道。把堕恶道的业因统统戒除。太上这一大段 你看他讲的善不多，讲的这个恶比善要多两倍啊。为什么？用心我们很清楚很明了，希望我们不要堕恶道。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呐。我们的人生遇到佛法，选择出家这个行业，啊，这个行业是什么呢？续福慧命，维持发展如来家业，我们为这个。那么出家之后，我们做到了没有呢？我是个好人，心也好，念头也好，行为也好，啊，我出家了，我没有认真去做续佛慧命，啊，去显扬如来家业，我已经就有罪过了。啊，我们举个简单例子，啊，比如说你被任命为一个学校校长，啊，你心也很善，念头很善，行为也很善，没有一点缺点，但是你没有教学，啊，你没有为学生聘请好老师，让学生天天荒芜功课，你不能说我很善良，我没过失啊。你没有尽到你的职责，那就是你的过失。啊，这个道理不难懂啊，大家都能够理解。啊，我们今天穿上这个衣服，衣食住行接受善信的四世供养，我们做了些什么？如果没有认真努力去做，我们穿这套衣服骗取善信的供养，这在佛法讲道戒，我们是道心的。我们假借佛菩萨的幌子欺骗一切众生，没有把自己本分事情做好，还要破坏规矩，啊，还有嫉妒障碍，啊，干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，啊，为什么做这个事情？愚痴，啊，为什么愚痴呢？贪嗔痴慢的烦恼太重了。自私自利的念头太深了，念念总是想压过别人，啊，念念呢 总是希望享受特权阶级。不知道啊，这个念头是罪业。正是《地藏经》上所说的，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。你要是发展到行为上，那罪就更重了。我们这一生还求得度啊，求了生死出三界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需求是个梦想。怎么能实现？如果真的要使我们的愿望成真，没有别的，唯有啊依教奉行啊，圣贤的教诲天天要读，思维精义啊，这个里面精要的义理付诸实施，落实在生活上，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，一定要守规矩，要成人之美，一定要爱惜器物啊，希望人人都能够享受到啊，长存此心，长修此心，我们前途是光明的啊。如果违反，眼前图一点痛快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是我们要记住的。要认真好好的去学习。今天时间到了。